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06章，风雨飘摇。 市气象台现在发布紧急灾害天气黑色预警，未来三小时内一股特强飓风即将登陆本市，请各位市民即刻就近前往地下设施，按警方指示进行避难。 紧急警报的声音在小区中循环往复，周文涛看了眼风雨萧瑟的窗外，又抬头望向雷声轰鸣的阴霾天空，心中惶惶不安。特强飓风吗？可这种态势和那时候的样子实在太像了。周文涛想起了那天晚上他与青鱼所遭遇的那一幕，同样异常的天色，同样突袭的风雨，同样不祥的气息，而每每回忆起当时那群从黑色空间缝隙中争相爬出的怪物，周文涛便不由浑身发冷。虽然他后来途中被青雨强行带走，也不知道后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从最近发生在他身边这一系列诡异事件来看，眼下的变故说不定和先前的事儿大有关联。感觉不太对啊，该不会又要出什么大事了吧？周文涛嘀咕着，他很想再找青雨一问究竟，然而事实上那天在与青雨脱险后，青雨便很快抛下了他不知所踪，他甚至连对方的联系方式都没来得及留下。至于叶寒那边，自从那晚分开后，叶寒的电话就再也没有打通过。周文涛叹了口气，事到如今他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快速整理起一些避难必要的物品，但此时他的电话却忽然响了起来。 喂喂，文涛，你那边还好吧？去避难所了吗？ 电话中传来周文海焦急的声音。 正准备去呢，你和爸妈他们呢？ 周文涛歪着脖子夹着手机，同时迅速把一些水和食物塞进包里，拎起背包准备出门。 我们已经躲进防空洞了，别担心，倒是你那边周围好像情况很危险，刚才新闻里说飓风已经提前登陆，而且飓风登陆的地点就在…… 只听滋滋嘟嘟嘟，一阵电磁干扰声音忽然响起，周文海的声音突然中断。 喂喂，哥！ 周文涛喊着电话，才刚一推开门便差点被狂风吹得向后倒去。只见周围的树木与车辆已经被吹得东倒西歪，肆虐的雷雨夹杂着齐鸣的汽车防盗警报充斥在大街上，所见之处半个人影都没有，俨然一副末日的景象。 糟糕，得抓紧了。 周文涛看了眼已无信号的手机，随即赶紧披上雨衣，顶着狂风冲入雨幕，朝着最近的一处地下避难所奔去。乌云搅动的天空划过声声惊雷，明明还是在白天，但此时的氛围却已然一副暗夜笼罩的态势，这让周文涛心中愈加感到不安。他总感觉黑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越靠越近，而此时他却忽然发现前方的街道拐角处突然闪过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那是叶寒，他怎么在这儿？ 周文涛一眼就认出了那影子，连忙拔腿追了上去。 叶寒，是你吗？ 没有回答， 而那道身影也很快消失无踪，仿佛先前所见的只是周文涛的错觉。奇怪，我看错了。周文涛站在拐角喘着气，心中惊疑不定。但就在这时，一阵似曾耳闻的阴森冷笑忽然随着雷声飘荡而来，而这一次绝非错觉。在听见那声音的一刻，周文涛顿时从头凉到脚底。那晚噩梦般的一幕随着入耳的诡异笑声瞬间涌现在他的脑海，他僵硬地转过头，看着身后那只黑雾缭绕悬浮在半空俯视着自己的怪物，大脑一片空白。又是他！周文涛的双腿不住颤抖着，惊恐的瞳孔中映照着怪物脸上那张越靠越近的骷髅面具，仿佛周围的狂风骤雨也在这一刻归于寂静。而在恐惧之下，他的身体自动做出了唯一的本能反应，跑。说是迟那时快，周文涛反手将背包砸向傀儡亡灵的脸，随即一转身朝着反方向冲了出去。或许是因为背后狂风的助力，又或许是求生的本能激发了他的潜能，此时的周文涛竟然渐渐与身后追逐的傀儡亡灵拉开了距离。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在周文涛穿过路口拐进另一街道之时，狂风的风向却陡然改变，措手不及的周文涛脚下一绊，顿时摔倒在地。可恶！眼看着身后的怪物就要追了上来，心急如焚的周文涛忍着疼痛连忙想要从地上爬起，而在这时一双手忽然从他身后伸来，一把将他拽进了边上的一条小巷。周文涛大惊，正要挣扎，但他很快便察觉到了后面那人身上熟悉的脂粉气息，转头一看发现果然是叶寒。此时的叶寒已浑身湿透，垂下的头发夹着丝丝雨水流淌在苍白的脸颊上，而他那双眼睛却带着寒光死死盯着前方的拐角。躲在垃圾桶后别出来，我去引开他。叶寒小声关照着，没等周文涛出声阻止便猛地窜出小巷。而此时那只傀儡亡灵也终于追随而至，一见到叶寒便开始尖叫着追了过去。砰的一声，一根粗壮的树木在傀儡亡灵的攻击下轰然倒下，在狂风的席卷下朝着叶寒狠狠砸去。而叶寒却似乎对此早有准备，只见他身形敏捷地朝边上一滚，堪堪闪过砸向自己的树木，随后马不停蹄地顺势翻过边上的阶梯，奔向了旁边的一处下沉式广场。耀眼的闪电不断划过上空，像是要把天际撕开一道裂缝一般，翻滚的乌云间阴影交错，似乎有某些影子正蠢蠢欲动。叶寒抬头望了眼雷光闪烁的天空，随后又将视线聚焦在了矗立在广场中央的那座高举宝剑身骑宝马的青铜勇士立像之上。在思忖了一瞬后，他随即果断转身朝着中央的立像狂奔而去，而身后的傀儡亡灵也很快发现了叶寒的身影，嘶吼着追了上去。阴森的吼声回荡在空旷而平坦的广场之上，但叶寒 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头也不回地奔向中央那唯一一座高耸的青铜立像，而与此同时，他右手中指上那颗硕大的戒指表面也开始不动声色地漫起丝丝电流的微光。哗啦，又一道闪电掠过头顶，只是这一次的位置却似乎近了不少。而此时的叶寒已跑到立像之下，转身看向那只越追越近的傀儡亡灵，一种赌徒式的狂热焰火开始在他的眼中徐徐燃烧。哼，来吧，过来吧。叶寒笑着伸手摘下右手中指上的戒指，在苍白闪电的映照中，他的脸上竟然隐约露出了几分狰狞。而就在那近在咫尺的怪物咆哮着扑向叶寒之时，叶寒的眼中忽然寒光一闪，随即猛地俯身朝边上一滚，电光火石间，一枚缠绕着电光的戒指直飞而出，精确地穿过那张骷髅面具的眼睛，砸进了面具之内。轰隆一声，就在戒指砸进面具的那一刻，一道惊雷瞬间沿着青铜立像上那把高耸的宝剑被牵引而下，穿梭的雷光呼应着某种跃动的能量，势头一转，径直劈向了旁边那只傀儡亡灵。刹那间，刺耳的尖啸声冲天而起，只见那只傀儡亡灵顿时被翻滚的雷电缠绕全身，在剧烈的抽搐和阵阵青烟中，傀儡亡灵的身躯如一只断线的木偶，无力地掉落在地，再无声息。叶寒瘫坐在不远处，大口喘着粗气。他看了眼前方一动不动的傀儡亡灵，又低下头注视着自己微微颤抖的双手，劫后余生所带来的些许庆幸并不能消解他眼中的警惕。他抬头望了望愈加阴沉的天空，很快便再次起身。而此时担心不已的周文涛也终于一瘸一拐地追了过来。 叶寒，你没事吧？ 周文涛慌慌张张地跑上前，一眼便看到了匍匐在地的傀儡亡灵和一旁的叶寒。而后者虽然脸色略微苍白，但精神似乎还好。 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躲好吗？ 叶寒抹了把湿漉漉的头发，无奈地叹了口气。 算了，走吧，这个城市快完了，就算躲在地下也只能躲得了一时，我带你离开这里。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周文涛大惊，连声追问道， 这个城市到底会怎么样？ 具体我没法和你解释，我只能说很快比这种怪物更厉害的妖怪会出现，就算那帮家伙四处救火也阻止不了。 叶寒撇过头，似乎无意过多解释，转身拉起周文涛的手臂便往广场外赶。 等等，把话说清楚啊！ 周文涛挣脱了叶寒的手，焦急喊道， 如果躲在地下都没用的话，那我爸妈和我哥他们…… 话音未落，周文涛的视线却忽然定格在了叶寒的身后。只见那只本应无法动弹的傀儡亡灵竟忽然再次悬空而起，在刺耳的咆哮声中将利爪挥向了叶寒的后背。砰的一声，飞扬的碎石与极具腐蚀性的黑雾从两人旁边擦身而过，冲击之下，周文涛与叶寒双双跌倒在地， 而那只袭击两人的傀儡亡灵，此时却忽然僵硬地半跪在碎裂的废墟中，一动不动。 你是？ 周文涛睁大了眼睛，在电闪雷鸣中，他看到了一把银色长剑从傀儡亡灵的头颅贯穿而过，狠狠地插在了地上。一名浑身是血的白发男子沉默地握着剑柄，失去了右臂的残效随着逐渐消散的亡灵尸体在狂风骤雨中肆意飘摇。